好，星期二嘅 Football Song 咧，今晚又嚟啦。 今晚我哋有嘉宾喎。 系啊，今晚我哋有嘉宾啊，咁啊，嘉宾开下声，就系咧我哋何小斗啊，何小斗开下声先啦。 诶，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咁啊，何小斗咧，咁就每一次我哋嘅噔噔噔噔咧，都要提一提佢嘅名嘅。 系啦。 因为真系要非常多谢你。因為咧就每次咧，當我因為你知道我哋啦，聽完咧就算鬼數， 即係 唔中意啊不錄嘅啊，記咁多嘢，你又幫我哋手，有時又記一記， 係啦， 啊真係多謝你。 其實我要澄清一樣嘢咧，其實我一啲都唔好賭嘅。啊、我只不過係記錄嚟， 係 抽水 即係笑下、啊，笑下、 啊、水啊，笑下、啊啊、 純粹花心 啲、啊。所以呢兩期，所以呢兩期走咗數啊，係咪啊？係 咯，係咯，點解唔幫我哋記錄呢兩期？ 诶，过去打机。 OK， 好， 好，咁咧，系啦， 喂，交代少少台务先。 系有节目。 咁啊，即系上个礼拜五，大家有听嘅咧就知道啦。呢个曼联新闻就阿 David Diaz 嗰个啦，咁就已经上咗架噶啦。咁啊，蓝天雪地又上，又阿夏萨特嗰个啦，咁就有新嘅嘉宾系 先到班啊。 咁另外咧，二十、三十、四十就应该。我哋节目出街嘅时候，佢都出埋街 啦。第二集噶啦， 第二集唔知边集，我哋都唔知。 唔知真系好惊。 系啦， 唔知佢唔知开边班系嘛。 同埋咧，听日星期三应该呢个点子冰冰嘅特别版就录咗噶啦，阿迪总交代咯。 冇错。 咁就应该都会如期推出嘅，放心啦，大家。 有啊，特别版，特别版讲咩嘅咧？ 听下咪知咯。 听下咪知，我都唔知。 会唔会系为某啲人而开嘅特别版咧？带晒 A 啊！即刻 听下次啦。 OK， 听下啦。好，咁咧就交代完啲我哋 Red 嘅先嚟，咁多精彩嘅节目啦，都要交代下我哋礼拜五咧都有啲灯嘅。咁咧就一望个表咧，就 睇到啦。 卡妹咧，哇，犀利， 好旺啊！ 好威旺喎、 啊！唔係因為其實有兩場都一場難估嘅，武信加柏對小亞零四， 係 咁呢場都實力接近嘅。雖然武信加柏個主場不嬲都 OK 嘅，但係零四其實下半季嚟到有阿保定加盟翻之後，啲傷兵開始慢慢復出之後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狀態係唔差嘅。 呢場波我記得無信加白阿 Max Cruz 打得好好嘅， 係 啊 Max Cruz 打得好好嘅，咁就贏咗一場啦。咁就另外就何芬閒就麗大啦嚇、啊，都唔使問。 係咯， 德甲都好賭。 史特加對漢諾威嗰場其實都難估啊，所以我都冇。 唔係史特加真係買大有著數，佢哋後防真係好鬼離譜啊！真係大佬。 但系汉诺威作客， 你真系抽下时间睇下史特加啲波啊，真系好离谱啊！呢 但系个问题系汉诺威作客，通常都信唔过。 汉诺威作客争少少， 往绩系信唔过嘅，所以佢估大都颇为冒险噶。 咁啊，另外就咧叫 EV 啦，继续佢哋嘅英冠啊、足总杯啊， 系啊，佢估啲即系嗰啲阿仙奴嗰啲外借球员嗰啲队咧，佢又好准啊。 因为始终都有跟开，有跟开有好啲嘅。 有一场要讲嘅。 讲咩？ 阿多蒙特。 点到边度咧？ 多蒙特对利华古信嗰场， 系 你睇到阿 Stephen 古和啦， 系 阿杰斯就古主胜啦， 系 咁结果就客胜。 哦， 唯一逃出新天咧就系古嗰场嘅半场细嘅， 哦，即系李阁下啦， 系啦，小弟就逃出新天嘅呢场， 哦，即系李阁下啦，其实全场都入球细嘅， 系啦， 嗰只一比零， 零比一啦， 利华古信赢嘅， 系啦， 我记得上个礼拜有你哋主持讲过咧，话系。孫興文入波咧， 傑斯。 孫興文係黑星嚟嘅 喎，係邊？傑斯講嘅， 多蒙特黑星， 係 啦係啦， 咁啊，所以啲 同埋 又係傑孫興文入波，今場 係佢係踢得好嘅，同埋 仲有幾球單刀， 係啊，咁啊都係嗰句多蒙特啲後防 係咯， 真係爭少少， 唔係啊，傷兵太多啊。 另外一場都想提一提嘅， 哦係咩？ 利物浦。多人估嘅又係多人貼呢個對賽 二中啊嘛，一場 因為嗱 Stephen 嘅讓球主勝即係讓一球啦，咁啊中啦，跟住阿 Chip Leg 嘅半場主勝又中啦， 次次買㗎啦， 佢都話俾大家聽㗎啦，跟住仲有邊個啊？ 就睇睇先， 都係我嘅入球， 又係你嘅入球大啦， 都又中啦呢啲。 其實基本上邊個估親利物浦嘅都好似中嘅，利物浦大， 所以我就唔估利物浦咯。 哦、 因為又唔好分，同埋太利物浦化，即係你集集都貼利物浦，真係有啲呃觀眾錢。 啊唔係嘅，咁大家有啲心水咪玩下咯，即係有啲聽眾可能聽到阿 Chile 講，次次利物浦半場買，即係利物浦贏啦。 稍微更正下先， 我要更正。 唔係再之前講德甲嗰場，係因為傑斯貼咗主勝所以輸。另外一場我哋和波就漢堡對奧格斯堡嗰場。大家搭晒沉船嘅。 哦係啊。 因为傑斯估漢堡對奧格斯堡係和嘅。 係。 阿 Steven 同我都估主勝嘅。 係。 咁啊 所以開咗客勝出嚟啦。 所以開咗客勝。 有因果关系㗎真係、啊。 我哋主和我哋主和都貼晒就開个客囉。 你话係咪抵死呀、啊、好啦咁啊登登登登就大致去到呢度啦。其实基本上每一咁基本上今次就下沙特 登。下沙特全面。 登喎。唔係單跳啫佢有一次中晒㗎嘛。 係但差唔多中晒。 差唔多中晒 AC 米兰嗰场。 係囉爭 AC 米兰啫。啊！佢幾中意買 AC 米蘭？ 咩唔知咯。 係咯，點解唔知？可能中意卡卡啦。 係咯。咁我覺得佢嗱有一場，我覺得有啲雙確嘅。 係。 曼聯對紐卡素主勝，我覺得佢 點解雙確？ 有啲心地唔好，我覺得呢場。 哦，心地唔好哦，呢樣 我覺得佢預計到佢今個禮拜有啲燈，所以佢估呢場。 哦，咁樣。 我同佢鬥。 哦 ，OK。 佢係專登嘅呢個禮拜。 好啦，仲有兩場啦，爭一球每場都。 係啊。 富咸早入波。早入上半場入曬兩粒，下半場一粒都冇。 係、啊、 史雲斯又係九分鐘開入波。 係啊，好早入波。 下半場又有粒，結果都係爭一粒。 誒、啊，有時好邪嘅呢啲嘢。好咁啊，就講過曬啦。係啦、啊， 提即係唔係補充多一句？阿的總又係三場中兩場， 哦、自己留你啦。 中二 係三中二， 三中二再搭埋阿 EV 咁樣樣，咁就都幾好咯。 係啦係啦， 係啊， 阿的啲三中二大家又 都 係 嗰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哋嘅一系列嘅 足路 節目。 啊，有足嘅有六足。 其实最重要是睇到我哋条路点玩。 係啦都系嗰句。 其 实我哋呢个登登登登主要就睇路。 係啦 中 路子嚟嘅啫。 有乜所谓呀、啊。 嗱每个礼拜啲路子系单跳定双跳你就自己做功课啦。 係啦自己做功课唔好玩啦係咪好啦咁就登登登登。 讲返场欧洲波先喎。 係呀咁就讲返场欧洲波啦咁就因为都要讲欧洲唔系关于英超嘅。咁呢就其实今个礼拜小弟就好坦白就真系睇波就唔多。咁啊， 你又嚟呢套啊？ 唔多，你唔係冇睇，唔多。咁啊，但係咧就因為有一場時間好好嘅，其實戲碼唔錯嘅，就係羅馬對費倫咧，就7:30禮拜日咧就開波就啱曬。咁啊，同埋呢場波其實咧兩隊波嚟講都係屬於即係羅馬就未輸過啦。咁啊，雖然之前就4年和啦， 係啊。 咁啊，費倫就今年成績都唔錯。 嗯。 咁啊，其實咧呢場波嚟講就兩隊咧，第一就羅馬。謝雲奴就出返啦咁就呢場波表現係好好嘅呢場波仍然有好嘅表現咁就拍住 Florence 同埋阿拿積咁呢就中場就史杜文迪羅斯比真力後防就卡斯坦巴蘭迪亞馬剛加埋阿杜杜嘅咁費倫嚟講呢今場波就羅斯打前面啦華加斯就拍住古亞達道啦 古亞達道 喎中場就 布先嚟喎 中場就同阿 ATV 讲生日快乐嘅岩布先嚟啦，阿古兰尼啦， 古兰尼啦， 同埋宝查华里路后防就江沙路洛迪古斯沙域，另外就帕斯古 奥，帕斯哥尼， 帕斯古奥，古奥唔系哥尼，古奥，另外就杜姆域，咁啊龙门就尼图咁样嘅。嗱呢场波嚟讲咧，就其实就个纪录就几早开嘅，咁就系大约7分钟咧，咁就马刚咧就打开纪录嘅。咁啊嗰场波咧就系马刚啦，咁就喺右边就传去远处，跟住咧就谢云路就咧喺远处将个波就带到落去底线小禁区角位，然之后地波俾翻出嚟，咁啊马刚咧。就去到中間嘅位置小禁區嗰度咧，就冧冧浸咁樣啦，門前混亂之下就射入咗1-0就好早嘅，呢球就1-0。 係啊， 咁但係跟住好快手啊，跟住就 三十分鐘到 啦，咁就杜摩域呢個右閘，咁就響右邊落底線，然之後俾個小禁區嘅羅斯就漏過，然之後個波咧就去到大禁區左副位華加斯狂抽就掛網，呢、 哦、 個波就其實射得好靚嘅華加斯。咁就快去到下半場啦，咁就謝雲奴呢場波謝雲奴打得好好啊！再強調，咁就喺右邊落底線咗俾小禁區嘅位置，咁就俾後備入替嘅迪斯道咧，咁就搶點射入嘅，咁就有呢三個入球啦。其實總體呢場波第一件事咧，我覺得兩隊波其實就都有一個問題。 但係兩隊波嚴格嚟講都冇一個處等嘅中鋒嘅。 係啊， 即係尤其是羅馬根本嗱即就唔係前鋒嚟嘅，我覺得成場波嚟講，咁就所以咧，即係基本上羅馬嘅戰術都係一如以往噶啦，中場搶到個波就快傳俾謝雲奴，咁就謝雲奴就施展佢嘅速度同埋腳法。咁就落底線，就唔好射波啦。 係係，佢傳波，佢落底線，原來傳波嗰下係得嘅。 落底線傳到去小禁，落到小禁區出嚟嗰下咧就得嘅。你叫佢射門咧，真係好坦白講，我真係發現到佢啲平衡力咧係有啲問題。 係啊， 真係係真㗎，唔係真係㗎。係 㗎， 佢平衡力真係有問題。 你睇得多，佢係射門，佢係正中間射得特別好。 係 係， 側射唔得㗎。 側射就佢即係成個人嗰個重心腳係有啲問題。 嗯。 啊，即係好容易就即係跣咗落地，重心腳打得唔穩之下咧，好容易就射歪。同埋我見到佢腳咧，係咪好似瘦啲咧？感覺上 其實都，我覺得主要係可能佢真係學踢波嗰陣時候咧，即係學壞師啊。即係佢一盤球一攞位嗰時攞個方向唔準啊。即係你見雲貝斯嗰啲度位度得好準噶嘛？ 係啊， 佢唔四隻腳噶嘛？ 唔係，哦，又啱喎，有輔助碌係咪啊？所以平衡好啲啊。 平衡好啲啊！ 我以為你踩單車有兩個輔助碌咁啊。 人哋話係咁噶嘛？ 咁樣嘅話話 係啦係啦， 咁都得。 跟住講下謝雲奴啊。 咁啊，謝雲奴就即係變咗佢係其實佢嗰個步伐咧，臨起腳之前射波嘅步伐，我諗係佢有少少學嗰時唔係學得好好。 係啊。 變咗你同埋加上可能佢個體質又唔係話咁強咧，但係瘦唔代表平衡力差， 係， 但係真係可能係有啲訓練佢做得唔好，都唔出奇。 係啊，即係可能佢射波啊，即係個姿勢啊，即係做得唔係幾好。 學壞師咯，即係嗰啲。 學壞師啦嚇，咁就但係呢隊波就羅馬就好慘嘅，因為咧即係謝雲奴就基本上你唔使預佢射波噶啦，即係射波就你預佢都係咁先噶啦。Florence 就打得唔好嘅呢場波，其實講真就 Florence 打得唔好嘅。呢場波就冇乜影，咁就嗱即頭先講啦，佢根本都唔係中鋒材料嚟嘅，我覺得佢似中場多啲。咁就所以其實佢哋嘅功力就其實講真就麻麻地嘅。咁就但係下半場換翻阿迪斯道入嚟又好翻啲，咁就費諗嗰方面啦，咁就第一樣嘢就華加斯上半場打得好好嘅。就逼住阿馬剛，咁馬剛你知年紀又大少少，雖然有入波，咁但係呢華加斯上半場啊都仲可以即係恰到阿馬剛嘅。咁但係唔知點解下半場就啱啱調轉。下半場就馬剛呢就打得好好，反而華加斯又冇個影。啊呢樣就我真係好唔明白。我真係睇完場波，哇！點解下半場完全華加斯完全冇影嘅可以，咁就所以就即係呢樣爭啲。咁就另外呢眼報先嚟啦， 係咯， 年紀大咯， 係咯， 始終年紀大啦，真係即係已經30幾啊，35、36都有啦， 係咯， 都應該都收工㗎啦， 差唔多啦。 真係喺中場真係完全又冇影又搶唔到波，咁就呢個就爭少少。羅馬今年啲成績打得好咧，其實個後防係巴拿迪亞，即係呢個中堅係呢場波仍然都係踢得相當之精彩嘅，即係頂得住阿羅斯啊。羅斯呢場波就麻麻地嘅，好坦白。咁就另外要再講費倫天拿嘅古華達道啦，因為呢個球員咧其實個類型就好似阿謝雲奴嘅，長又係長髮披肩啊，又係膚色係黑色啊，咁啊又中意扭啊，咁樣係好似嘅。嗱有傳啊。呢、這個球員曾經巴塞咧諗過 嚇， 諗過嘅，古華達道係啊，真係諗過嘅啊，唔使嚇，係真係諗過嘅嚇。咁、但係就因為巴塞嘅目標都我講咗好多個啦，咁就所以咧就呢、這個都係其中之一個嚟嘅嚇。咁、就大致上就呢場波就咁上下啦，呢場波就2-1，好睇㗎呢場波。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攞翻嚟睇下。其實今週嘅意大利波咧。即係如果你睇翻啲比數咧，都好嚇人，即係都好多場開大，同埋咧係大嘅和添啊！咁就例如咧， 國米對帕爾馬3-3， 3-3，咁就利和路對住 AC 都要2-2， 係咯 啊！呢個 AC 真係，如果唔係巴神嗰、那個靚罰球， 係 輸埋啦，真係講真就。另外拿波里烏甸尼斯3-3。就係、是、呢幾隊強隊強對，唔係即係啲強隊，咁就都打和，咁就除咗祖雲達斯啦，祖雲達斯就作客贏波0-2嘅，係啦，咁就意大利波就大致上就係咁啦。講埋個聯賽榜先，聯賽榜嚟講，祖雲達斯而家 hit 住3分40分嘅，咁啊羅馬咧咁就保持不敗， 咁就係落後祖雲達斯三分，拿波里第三就32分，國米第四就28分，費倫就27分，維羅納呢隊主場好好嘅球隊呢就25分就排第六嘅，咁就之後呢拖連奴啊、熱拿啊嗰啲咧，就已經距離維羅納已經係6分嘅啦。榜尾嗰方面嘅卡坦尼亞9分，博洛尼亞12，利和路13，森多利亞同埋呢個薩斯索羅就14分，基爾和15分咁樣嘅。咁呢個就大致上就係意甲嘅形勢。好啦，咁啊講完意甲之後咧，都要去翻今晚嘅歐聯賽事嗰波。 咁啊，今晚咧就 A、B、C、D 组先踢嘅，即系最后一轮嘅欧联啦。咁听晚就E、F、G、H 啦。 系， 咁啊，讲咗今晚嗰啲先啦。 好啊，今晚有啲咩正嘢先？ 今晚咧嗱，首先咧就首先就系曼联嗰组啦，曼联出咗线嘅， 冇错。 咁就對主場對薩克達啦，跟住就出咗局嘅皇蘇就對尼華古信啦。 係冇錯，嗱薩克達對曼聯咧，咁我就都做過少功課，就係講啲即係佢哋嘅即係 曼聯主場啊， 乜嘢情況之下薩克達會出線？第一，薩克達贏曼聯就梗係出線啦， 唔使估啦，即係好單簡啦。 係啦，薩克達和咧，咁就都出線嘅喎。如果利華贏唔到嘅話， 係啦。 咁啊，第三就如果薩克達輸。而利華 輸 又輸咧， 和咧 就和就薩克達出局噶啦，和就薩克達出局噶啦，應該即係薩克達輸，咁就如果利華係唔輸嘅話咧，咁就薩克達就會出局噶啦，啊咁因為薩克達同利華個對賽成績，利華咧就應該係咪好過薩克達嘅，好似啊我記得，咁所以咧就呢場波嚟講就薩克達定曼聯主場後先， 曼聯 主場。咁啊，阿切卡你曼聯 fans 嚟嘅喎， 輸緊啦， 啊咁快講輸緊曼聯， 嚇、啊，唉咁嘅狀態， 唔係嘅，可能真係放手輕手一搏，可能好啲嘅。 補充一下，如果兩隊沙達同利華古信同分咧，利華古信係對賽成績較好嘅， 係啦， 因為佢主場贏4-0，作客係和波， 係啊，冇錯啦，啱啦。咁就所以就呢樣嘢，薩克達其實都 必勝，一定要贏波， 一定要贏嘅。 同埋即係如果唔贏就寄望對手利華古信贏到。 如果薩克達贏咗曼，真係贏咗曼聯嘅話，好似係首名出線喎。 係首名出，應該係睇下先，係咧，應該首名。 因為作客1-1啊嘛。 係對賽成績。 對賽成績。咁啊，如果譬如贏任何賽果，咁都係薩克達首名。 咁啊，講下啲傷兵啦，曼聯就費蘭尼啦、鄉村詹斯啦、史摩靈啦，呢啲都應該唔會出㗎啦。卡力克就例牌啦，嚇、啊，都唔知佢唞到幾時。有冇知佢唞到幾時啊？卡力克 冇， 好似出年 要出年啊！唉、哎，慘啊，真係。 總之今年唔出得。 哦，今年就肯定冇。 所以聖誕快車嗰四場都幾禮計。 係，咁就都幾騎呢嚇。咁就曼聯就我睇啲預計陣容，見到啲沙夏、安達臣啊，即係少。 安達臣有傳係賣㗎喎。 哦，咁賣咁啊，唔知啦，咁就唔知會出定啦。不拿都見到呢啲，咁啊薩克達就精鋭盡出噶啦，亦都係冇特別嘅傷兵嘅，咁所以雖然今晚薩克達作客，咁啊鬥志就一定好，咁就應該就高啲嘅，應該就我覺得信鬥志啦，始終都咁就至於就利華方面就皇蘇，咁就皇蘇就因為。西班牙呢個禮拜係打西班牙杯嘅，咁啊，所以通常啲西班牙杯嗰啲咧，一係就因為打兩個回合嘅西班牙杯，咁、 啊、 所以就可以唔要嘅。其實就真係可能 可以 留曬力嘅，可以啊，即係好似皇馬咁咧，即係對西丙仔和咪和咗佢，嚇、 啊、 有乜所謂？ 出副選咪得咯？ 係咯，出副啲和咗佢嘅。 出對 B 隊嗰啲冇出過嗰啲都應該幫得諗啦，係嘛？ 咁但係0-0喎，最終咁啊留翻主場先至打 咁呢啲有啲啊，有啲。 咁但係皇蘇就應該就出局㗎啦，咁就利華就應該贏嘅機會就好大，咁啊但係都要睇薩克達嘅賽果啦嚇。咁就 A 組。 利華出唔出到線就靠自己啦。 即係仲要睇埋薩克達嘅。 咁你起碼自己要贏波先。 啊，當然啦，呢、這個就 係啦、啊。你冇理由等人哋輸波嘅，兩隊都係需要靠自己嘅。 係啦。好，咁啊，跟住去到 B 组咧，就皇马出咗线噶啦，咁但系 祖云达斯同格拉 作客哥本哈根嘅， 咁同埋佢另外一個就早記作客加拉塔沙雷。 早記作客加拉塔沙雷，早記只要唔輸呢其實就出先㗎啦。 係啦。 呢場波就。 咁呢組就冇乜特別嘅。 早記即係 作客。 係啦。 作客佢。 加拉塔沙雷贏唔贏到早記一主場。 唔知㗎喎。 好難講。 好難講㗎。 好難講。地獄主場 喎。好似話搬咗。 搬咗㗎啦。舊上屆已經搬咗㗎啦。 上屆搬咗。咁就同埋今年呢都係再講加拉塔沙雷佢本身聯賽成績其實好麻麻地㗎啫。咁今場波好返啲。咁因為鄭選龍梅斯里拉就出返。咁就淨係個傷兵就係哈美艾天托㗎啫。咁就至於就呢個祖記就派路原來受傷㗎。咁啊，比比又傷咗喎，即係呢個 Simon Pepe 咁就傷咗，少咗派路可能會爭啲。 提一提啦，上一輪嘅早記主場對加拉塔沙雷就2-2嘅。 係啦。 哦。 係啊，所以就要小心啦。 咁可能要小心，可能 呢組都唔係冇變化，咁一場 呢組即係係啊，幾麻煩啊早記。 係啊，因為加拉塔沙雷我唔能夠排除佢係有機會贏到早記嘅，因為你講實力。唔係相差太遠囉。 因為早記你話喺意甲佢就掃晒啫，但係去到出到歐聯就佢嗰、個 今季歐聯已經和好多場。 佢和好，佢莫名其妙咁失分呢，你好似佢嘅實力去到歐洲嘅大舞台嘅時候就差啲。 即係好坦白講，你哥本哈根同你早記都係爭兩大分。 係啊，哥本哈根佢頭場都係佢係第二場先至贏到個本哈根， 咁所以你早記真係好突出咩？我又唔多覺。咁但係呢輪阿羅蘭迪就表現好返啲嘅，呢個事實。 加塔迪維斯睇下點啦。 係啦，咁就呢場波可唔可以爬下攬呢？忽然 間，我覺得搏下大波，大波會穩陣，因為早記其實對上幾場都係即係入球多啲嘅。 係， 即佢寧願我諗佢離個。即係嗰個算盤都係，即係盡量用入球去彌補佢後防嘅不濟咯。 留意走地啦， 係 啦，呢個場合可以係突然間單日轉向嘅，真係可以。 單日， 因為你開頭一定大家，因為其實如果正常冇乜甩漏咧，係正常一球定勝負噶嘛。 係， 如果打得謹慎啲嘅話， 嗯， 是但一方面，因為可能早開紀錄或者早打甩咗個球咧，就變咗可能個陣式有可能會唔同。 嗯、 即係變咗大勢好難喺賽前預測，即係我覺得如果純到大勢咧，真係要小心啲。 係、嗯，我諗最後一周記得留意翻，如果你真係投注嘅話，留意翻啲有呢、這個即係要搏命嗰啲先到 擺，你要睇鬥 先到諗咯。 係同埋最主要你有冇即係睇開加拉塔沙雷踢嘅波？ 係啦， 佢係可唔可以好穩健咁、好慎重咁樣去踢一場波先？如果佢真係唔得嘅，你咪考慮下大咯，冇所謂。 係啊，應該大就似樣嘅。同埋通常最尾個 round 通常因為已經去到決定性嘅階段， 係啊，要搏命嗰啲你先好搏咯。 會唔會係咯？大咗。 就因為呢咁決定性嘅階段， 謹慎啲， 所以謹慎好多。通常都會留翻最後嗰二三十分鐘先至搏嘅。 OK， 正常都係咁嘅。 嗯，啱嘅。好，咁就呢組就咁樣啦，大致上 嚇。咁啊 ，C 組咧就出咗線嘅。巴黎聖日耳門咧就作客呢個賓菲加，另外奧林比亞高斯主場對安德烈治， 奧林比亞贏就搞掂㗎啦，和都都應該冇問題，即係如果賓菲加唔贏， 因為好似對賽成績，我冇記錯對賽 成績，奧林比亞高斯 奧林比亞先好啲 過賓菲加嘅， 係啦， 因為我都講過啦，第一回合水戰啊嘛，主場 就係啱啱輪換，即係連續兩場嗰兩場。 記憶之中咧，如果歐洲呢啲二三線球隊、有三隊波主場係相當之強，一隊就奧林比亞高斯， 係 一隊就係哥本哈根， 係 另外一隊就係蘇黎世， 係 我印象中係呢三隊係。 奧蘭比亞高斯是的我都有啲印象。咁就輸波就梗係奧蘭比亞高斯，如果賓菲加即係唔輸嘅話，咁就奧蘭比亞高斯；如果輸咗波，咁就梗係出局啦。咁呢個唔使問啦。 係咯。 咁就呢場波對安德烈治主場啊。主場 應該借我噶啦， 我哋講呢啲嘢，我講呢啲嘢，大佬又見到安德烈治個失球，五場失咗14球。唉， 正常於奧林比亞高斯主場咧，通常我都會買細， 係 嚇，通常會買細。但如果但係對面又咁空虛， 係咁你 打開個虎狼踢咁樣， 係咁你自己搞掂，咁啊費事俾賓菲加一個唔覺意啊，話曬同翻，即係而家咁就應該都盡力嘅，一定盡力咁啊搏贏嘅， 係咯。 咁啊，跟住就 D 组 ，D 组就 D 组就单拣啊， 单拣啦，咁啊， 其实都冇乜首次名咯，因为拜仁就主场对曼城， 系， 咁我觉得曼城都算啦， 啊， 我都有个特别嘅数据，即系我都系听啲朋友讲嘅啫，就系欧联小组赛如果嗰队赢晒嘅话咧，攞唔到冠军嘅， 啊咁離奇， 哦， 即係 和波咯， 賽咁啊！ 嗱，你睇下，你又諗下啦， 和波咯， 拜仁啊贏，拜仁贏咗呢場，今年其實佢個勢都仲係咁好， 係 會唔會破到魔咒咧？ 難講㗎呢啲嘢，魔咒嘅嘢。不過王興貴最叻有一句紀錄攞嚟破㗎嘛，呢、這個世界。咁啊，今年拜仁就真係氣勢如虹啊，就係睇佢聯賽仍然維持不敗。咁就曼城會唔會因為安全系數嘅關，唔係安全系數， 安全 系數叫做都係歐聯系數， 都係啊，歐聯系數喺曼城嚟講都係一個安全系數嚟。你講得冇錯先， 歐聯系數嘅關係，所以就會搏下。 我可以講曼城係唔會留嘅。 唔会留嘅， 一定 系佢唔可以留，一留就 包袱。佢系咪都第二名出线？有咩包袱啫？佢系要基本上 磨理翻啲人嘅。 佢系要打造一队欧洲嘅超级强队啊嘛！喺心态上佢唔会留嘅，加上佢曾经输过俾你，佢更加唔会留。佢、一定为咗测试。 但系拜仁亦都唔会留，我觉得。 好似今季曼城主场唯一一场输波就系输俾拜仁。 系啊。 系、 啊，讲嗰个欧联啊嘛， 欧联系。 咁但系而家作客系差啲，但系我会相信，即系我唔会话曼城会赢紧，但系你要小心。 佢会尽力摸和你咯。 如果和系咪都系拜仁？ 摸和都系拜仁出线噶嘛。 系， 咁要 唔系拜仁守命，两队都出线噶啦。 拜仁守命， 两队都基本上出咗线噶。 输得啫。 啊， 系啦， 咁就睇下佢曼城愿唔愿意去争呢个守命咯。 小心啲啊，德甲球队我讲过噶啦，尤其是拜仁。当佢揾出线嘅时候，最后一场你要小心。 唔系呢场，我觉得哥迪奥拿会试阵。 嗯， 我觉得 即系你觉得嗰啲古沙啊，嗰啲 字阿哥啊，我觉得呢场波拜仁肯定系上盘噶啦，即系我会买下盘咯。讲完 系啦，咁就伤兵，小猪受伤，洛宾受伤。另外就薩基尼傷埋，咁就所以咧就留意啦，冇個小豬，冇咗洛賓啊。 因為迪亞高同阿 Tiago 同埋阿古沙 應該馬里奧戈石， 馬里奧戈石係 馬里奧戈石可能打最前面添。 係咯， 係啊。 而家興無風陣啊嘛， 佢上場都係咁玩嘅。 係啊，因為其實都之前都好耐之前，即係之前嗰馬里奧戈石嚟隊嚟。拜仁嗰陣時，哥迪奧拿其實都有呢套心思喺度做呢樣嘢。 有冇所謂？最緊要兩集都喺度得㗎啦。 係， 但你問我會出 Tiago？ 會㗎，會㗎呢場。 因為佢做 playmaker， 其實喺拍翻阿列貝利嗰啲係會好 嘅。咁同埋佢都要打翻多啲啦，打得好少，因為今年受傷嘛，因為今年，所以都要俾啲機會場合等佢踢下。 咁啊，今晚有冇心水應該睇邊場？ 今晚有冇心水？ 呢度呢八場啊！ 我会留意个加拉塔萨雷嗰边咯， 我会选择瞓觉， 系嘛？ 我谂，姐，你讲呢句，你真系玩嘢啊！ 讲呢啲啊， 你真系选择瞓觉。 唔系我会 今晚嗰个系唔系真系竞争得咁？ 唔系我会，如果以欧联历史咧，我真系会买曼城嘅下盘同埋和咯。 系， 咁啊，大家留意京一嘅提供吓， 和咯，和都可以。 因为大家最想睇嘅场面啊，曼联出咗线啦， 系啦， 皇马即系其实 皇马又出咗线啦， 系啦，皇马出睇下早记出唔出线嘅 啫，所以 因为其实啲强队都出晒线咯， 系咯，就系争早记啫嘛， 系啊， 系啦，好，咁啊，听日噶咯噃， 咁啊，星期三嘅晚就 EFGH 啊， 系， 咁咧冇早场嘅，全部都系3:30啊， 冇 呢两晚都系啊， 系。咁啊，依组先啦。 依组就车仔对布加勒斯特星队， 输到出线咯。 史奥克04对巴素尔 啊，巴素尔咧呢场波唔输咧，就基本上搞掂噶啦。 系啦， 讲真就啊，咁就巴素尔就主场系咪啊？ 04主场， 咁04啊调转啦，就一定要赢嘅。 系啦， 咁咧就咁啊，梗系要睇下啲伤兵先啦。 最舒服呢两队啊，隔离浮啊。 啊，咁啊， 德國波對啲，就係對啲阿細佬嗰啲 矮窄仔喎。中場搶波嘅宗師，即係茅柴宗師啦，叫做咁就停賽。咁咧就其他嘅就艾奧高就受傷， 亨特拉爾就唔使講啦，咁就Marco Hager 亦都係會受傷。而今年嘅 Marco Hager 其實打得幾好㗎喎。 豪加嘛，係豪加其實 OK 㗎。 啊，咁就呢場波就唔打得。咁其他大致上 OK 㗎，其他大致上。 提一提大家，上一場巴蘇主場對小亞04咧，04係作客贏1-0嘅。 係。 咁就對賽會。即係當然啦，唔會同分㗎啦呢場。係 啊，唔會同分㗎，所以就 咁，但 係即係對賽成績就冇乜意思啦。 04主場對巴蘇，我覺得就04我睇高啲。 嗯，因為始終小黑一定要贏。 係啦。 通常我成日都講啊， 決心嘅嘢、 一定要贏嘅球隊咧，就唔使諗咁多嘢。咁就所以咧就會打得好啲嘅。 因為佢冇得留啊。 嗯，咁就所以我都覺得小黑會好啲嘅。咁起碼小黑。多啲星體啦嚇，即係對個票房都好啲啊嘛，係嘛？ 咁啊，即係係佢啲龍門就要醒定啲咯。 龍門啊，哇！希迪布蘭，唉，真係 自從去華倫西亞之後都未好過。 真係算把啦，真係啊，冇啲後備龍門可以用下咁樣啊！真係佢打聯賽又係麻麻地，歐聯啊更加唔使講啦，希迪布蘭。好，跟住下一組。 下一組。 下一組啊，最複雜㗎啦，叫做。 唉，好難，好難。马赛主场对多蒙特， 系 跟住咧拿波里主场对阿仙奴， 哇！ 咁咧 系 好简单嘅啫、就阿仙奴基本上就稳阵出线嘅， 嗯， 佢只要唔输就出线， 唔输多过两球， 系啦， 咁就要提啦，咁就应该 OK 噶啦。 咁但系多蒙特就一定要赢嘅， 多蒙特和都 OK， 除非拿波里，即系拿波里赢唔到咯。咁啊，多蒙特都 OK 嘅， 多蒙特靠自己咯， 都系靠自己。多蒙特嘅傷兵係多嘅， 贏就一定冇問題啦，贏就一定 sure 出線啦。 即係理得佢贏5-4啊，6-5啊， 總之贏就得㗎啦。咁啊，傷兵係 多蒙特唔難嘅， 多蒙特就傷得好多， 傷得好多。 但 因為賓達上一場嘅聯賽咧，賓達有傷啦，紐尼沙軒有傷啦， 紐尼沙軒就 兜符就 未必話出唔到。 又好似係嗰晚就送咗醫院嘅， 係兜符。 唔係賓達，賓達係送咗醫院。 唔係納斯賓達。 系 啦，斯文賓達 就 嗱，斯文賓達對面個 納斯大佬。 咁啊，斯文賓達 就入廠。 系啦，咁就斯文賓達就應該就出唔到噶啦。紐尼沙軒就可能未必有機會出到。 萊斯就扎住上咯。 啊， 因為萊斯 咁啊，應該比斯石嗰啲出到嘅，萊斯都係應該都問 扎住上， 都要扎住上 嘅， 係 應該 OK 嘅， 因為。Kuba 嗰啲出啦，比斯石可以復出 啦。唔係前場我唔擔心嘅，前場你 係防守嗰堆咯，即係你由中場中開始，即係負責做多啲防守工作嗰堆人係 都 係 係 缺嘅， 都係用翻之前咁多。 應該就會係基爾拍呢個帕巴達魯保魯斯嘅，咁就做中堅啦，左右閘就可能比斯石復出啦，跟住Eric Durham 啦， 係啦，費特列治就應該係因為冇註冊，冇註冊應該唔出嘅。系啦， 同埋就仲有个咩啊？ 仲有个乜嘢？呢个 哥斯莱斯都应该出到， 出到， 哥斯莱斯会出 到，出到系嗰啲 苏格拉底啊， 仲 有系啦， 咩呢个咩史美沙咩侯姆斯个苏宝迪嗰啲出唔到， 伤嘅 斯文宾达啊嗰啲出唔到， 即系比较二线啲嘅球员咯。 不过讲马赛咧，仲结马布恩拿佢哋嘅攻击主力就系受伤嘅，咁啊冇咗呢件咧。马赛都基本上佢哋个功能 咧，个问题佢会唔会攞翻啲面子啊？即系 死守咯， 拉 即系死守烂手， 玩嘢死守 系咯，冇 死守烂手咁啊！睇下， 你知多蒙特最弱系咩？最弱就系进攻层面， 系 即系佢最后嗰脚真系好卵差， 系冇错。 你睇佢个前锋利云道夫斯基真系。 即係比較弱啲啊！ 即係做司機 階級 啊！咁仲話即係有機會過拜仁喎！真係拜仁真係，唉唔知啊！ 仲要提一提啦，呢場呢組咧，今晚咧拿波里咧係閉門作賽嘅。 哦， 因為佢球迷上一場蘇聯俾 UEFA 就罰咗閉門作賽。 哦，罰咗啦。 係啊，即係話兩隊嘅球迷都入唔到場睇㗎啦。 嗯。 但係如果閉門作賽咧，有機會拿波里會著數嘅。 因為意大利好習慣呢樣嘢嘅。 哦，係啊， 係意大利好鍾意， 唔係起碼 一罰就閉門作賽。 哦，閉門啫，咁但係仍然都喺翻個主場作賽，咁就都問題係冇咗啲聲啫。咁啊，都我覺得問題唔會太大嘅。咁啊，拿波里呢場波如果要出線咧，就要贏 兩球， 要贏三球啦， 要贏三球 啦，或者多蒙特輸贏唔到啦，咁就拿波里嘅機會大啲，但係似乎就拿波里睇個牌面上就真係爭啲啦。 不過咁阿仙奴上一場咧都幾盡， 哦， 搏到 係， 雖然都收起咗幾件， 嗯， 但係可以間可以英超嗰時講，阿仙奴呢場波咧就真係俾愛華頓搞到死下死下㗎啦。 係啊， 陣間講， 陣間講啦嚇呢場波，咁就死亡之組兩場波，多蒙特把賽就應該大家都捧多蒙特啦， 係啊， 捧多蒙特啊，嚇唔係估多蒙特啊，應該都捧多蒙特，應該望佢出線啦。 呢組嗰個出線嗰三隊，總之都係之前咁講啦。邊、 啊、 一隊跌咗落去歐 霸都 係 可 惜嘅， 係啦，冇錯。咁啊，多蒙特啦，係費事有人喺後面啊喺度噼哩啪啦， 有你 啊。咁啊，至於阿仙奴嗰邊就拿波利最近狀態其實麻麻地， 麻麻地 係啊。似乎阿仙奴雖然話真係嗰場對愛華頓都用得好多力，呢個係真嘅。咁啊，但係拿波利嗰場波我冇睇啊。咁但係就睇個比數就都幾次用咗，都用咗唔少力。咁就所以就阿仙奴都仲 OK 嘅，阿仙奴就係啦。咁就望一望啲傷兵先啊。咁就 望一望先 啦。係啦，咁啊呢個阿仙奴嚟講 應該唔多。 哎呀 ，sorry 啊，冇得睇住啊，因為聽日嘅賽事啊，真係唔好意思啊。 應該就印象中都出齊曬，因為上一場輪換就係咯，和確特都喺度啦，張伯倫啊、韋舒亞嗰啲都 應該就發明嚟係有少少傷嘅。 咦，上一場都 OK 喎。即係啱啱嗰場都有出，後備有出， 後備有出嘅， 少少 應該都出得嘅。 沙格拿就唔知啦， 沙格拿應該未有嘅。 係啦，如果應該唔係就應該就係恩延神打，再繼續打嘅。 應該都係詹師傅㗎啦。 但係睇下會唔會出蒙尼爾， 嗯， 因為通常歐洲賽咧，蒙尼爾出嘅機會，或者會試一套就係佢哋相同打一邊，即係基比斯同埋蒙尼爾打到左邊， 係 唔出奇。 嗯，咁睇下点样啦。 我 个人都希望阿仙奴出线嘅，起码我哋有个节目叫点子冰冰，就响我哋呢个台啊嘛。 听日一听啊，再报先。 我又想肥斌出线咯。 啊，你又想肥斌出线？ 系啊。 哦，因为狮子中意肥斌啦，系嘛？ 唔系，我都中意，我都觉得几好。 哇，总之呢三队边两队都 OK 嘅。 系啊。 即系总之出唔到线嗰队都系可惜啦。 好，咁就到 G 组啦。 G 组 主要就两队嘅啫，波图同森林达。咁就對賽成績，森尼特係好過波圖嘅。 係。 咁啊，森 馬體會就出咗線㗎啦。 馬體會就唔使問㗎啦。咁就森尼特贏同和呢，即係森尼特贏就出線啦。打和就主要波圖搞唔掂呢個馬體會呢，咁就森尼特就搞掂㗎啦。即係如果打和的話。咁就森尼特就作客呢個維也納。 維也納啦，奧地利維也納啦。咁馬體會主場對波圖。咁啊， 新尼特點都 着數啲咯， 着數啲啩，即 係難講。我知新尼特作客係好撚差嘅， 我知道 好撚差。 唔係兩隊都作客啊嘛，因為要爭出線嗰兩隊。 係。 唔係，但係好慘就係我覺得即係維也納就要睇下佢鬥志點樣咯。如果佢嘅心態係諗住都唔鬼要啦，咁就唔要啦。但係如果佢嘅心態諗住最後一場打得好好睇睇咧。咁就賴嘢啦，因為主場啊，主場，你話如果調轉新尼特主場嘅話咧，真係可以搏落去。 係佢搏落去都冇乜機會㗎啦。 啊，咁 但係你攞翻啲面子啊嘛。 但夠分攞歐霸亦都好似唔夠。 唔夠 係咯，咁所以都係睇下個心態點樣咯。因為都係傑斯都成日講呢隊波好守得㗎。係啊，呢隊維也納啊，佢話好守得㗎。咁所以入球就真係少啲，得個一大球。咁就馬體會咁就馬體會主場對呢個波圖個form就即係喺葡超就麻麻地嘅，今年就咁就所以 氣勢如虹啊馬體會， 但係馬體會就又係要睇下佢究竟即係去唔去咯，係簡單啲嚟講去唔去咯，去嘅咁就真係好危險 啊。好，咁就仲有一組喎 ，AC 米蘭喎。 巴塞出咗线啦， 搞事啊！巴塞 上次喺度玩嘢 啊，咁就嗰场波就输俾巴塞就上次就输俾 阿即斯， 即斯啦，咁啊令到阿即斯都仲 有出线，希望 系啊，仲 搞 AC 米兰咯，即系因为争一分，最后一场就AC 主场对阿即斯嘅，巴塞就对西奥迪， 好简单 ，AC 只要唔输。咁就出線㗎啦， 係啊， 呢場波唔輸就出線㗎啦，即係簡單啲個調轉嚟講，阿即斯係一定要贏 啊， 咁就先可以出線嘅。 冇錯， 咁就 AC 啊， 呢場 講完啦，利和路都可以作客都搞，即係利和路搞唔掂嘅。 但係我覺得係有啲係需要流力嘅。 哦，流力 係啦， 利和路嘅。 喂，你 AC 好人腳咩而家？ 巴洛迪利喎，巴神咯、 啊，得巴神啫嘛。 卡卡喎、 啊，卡卡喎、 啊，卡卡好勁哦。 卡卡卡卡狀態未翻，冇踢兩年咯、啊，俾人雪咗兩年咯、 啊。踢翻喎，好勁哦。 雪咗幾年咯、啊，大佬解毒未噶？ 解咗啦。 復活㗎，啲人話佢復活咗㗎啦。 係啊，唔係都算係復活㗎， 係 算復活㗎。 但係佢要。即係對波嗰個狀態係要啲時間拼合返嘅狀態，因為你記得有印象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卡卡同艾比亞迪要落車同安撫啲球迷嘛， 係啊，要安撫 隧道係咪？咁即係反映到波其實唔係好好嘅， 咁就艾沙拉維出得啦，出得啦， 但應該都唔會正選啦。 即係起碼有機會落場先啦，呢樣嘢就咁就應該 AC 係高啲嘅。正常嚟講， 但其實今季係好唔明去放走王子寶定嗰個決定係，係好難好難明解，因為對波係唔得。 咁佢裏面都立立亂，咁你咁對佢嘅決定幾難理解都好，都會發生㗎嘛。即係你知入面有啲咩內亂啊？又有咩邊個又坐監啊？ 就係俾人塌㗎，老細、 老細入嚟俾人塌咩？加里安尼又做又話唔做啊？又話係咪貝魯斯剛尼個女啊？你邊個女啊嚟做啊？咁啊真係，所以就成件事就 AC 米蘭係高啲嘅。咁啊講真就咁，我哋都想睇下睇多啲巴神嘅，因為巴神真係好勁嘅。 我想睇多啲卡卡啫。 OK， 好啦，咁就大致上歐聯真係。呢幾組都我哋都睇過曬啦， 咁多咯， 係咯，咁就仲有少少時間，我想講翻少少歐霸 先。歐霸， 歐霸咧，咁我就即係講翻啲熟悉嘅球隊啦。 好啊，咁啊，每組應該係出兩隊噶嘛呢一 round。 冇錯，咁啊 A 跟住係仲有一輪分組賽係嘛？ 呢、這個我要 check 出。 因為我記得係 跟住就因為歐聯 嗰啲落埋， 三季就落埋嚟㗎啦。 咁好似係仲有多一輪嘅分組賽。係 啊，應該係㗎嚇。咁啊，如果計數嚟講，嗱有 A 組去到係呢個 嗱 A 組就 A 組啊， 係咯，熟悉嘅就華倫西亞同史雲斯。 華倫西亞出咗線，史雲斯就唔輸咧就出線㗎啦。咁啊，但係咧，如果第三名嗰隊古班啊，咁就贏波 嘅。咁但係佢作客 就要睇得失球，因為兩隊波史雲斯同埋古班個對賽成績係平手 嘅。但係佢尾場係對包尾嗰隊嘛，史雲斯。 哦，聖加倫， 係、啊 難講嘅史雲斯呢啲嘢，我唔知啊。 咁你攞到一分都唔 咁啊？係牌面上應該史雲斯機會大啲嘅、啊。好啦 ，B 組啦 ，B 組就即係我哋睇 PSV 啦。PSV 就其實呢場波佢今場唔輸咧就搞掂㗎啦，成件事嚇。咁、就呢組 B 組咁樣啦，就未出線㗎 PSV。 係咯、 啊。咁就 C 組方面就細斯堡同埋呢個艾斯堡啊，就已經出咗線㗎啦。系唔识，唔系细斯堡应该都知下嘅， 知道啦， 知道嘅吓。 咁呢啲国际关系嗰啲留翻俾阿 Jacky 啊。 好D 组就鲁宾卡沙 倒数啦。 就韦根同埋第二嗰度叫华灵根咧，咁就争嘅。 韦根都重要嘅咩？ 韦根我点知啫？唉，好难。 韦根打紧英冠噶咯。 嗱，其实咧严格嚟讲咧就跟住嗰三队华灵根、韦根同埋马利博，第四都仲有机会咧系出线嘅，其实吓，咁咧就但系华灵根嘅形势好啲，因为七分就第二，佢只要唔输咧就搞掂噶啦吓。反而韦根同马利博呢两队要出线嘅，首先第一件事系要赢咗波先，系啦，因为就韦根应该冇记错就会对马利博嘅。好，跟住就去到 E 组啦，费伦天拿就出咗线啦， 出咗线啦， 咁就另外第二就迪尼普咧，亦都系出咗线，系咯，呢组就好简单， 呢组冇嘢啦，跟住， 哦 F 组啦， 法兰克福出咗线啦， 法兰克福就出咗线啦，另外波尔多居然咧就出局， 系喎， 系 啊包尾啊， 包尾， 都系啊， 今年啲法甲波都几奇嚟啊， 啊麻麻， 欧联啊有队啊， 系有队马赛， 马赛 呢度有队波尔多， 系咁就里昂好啲嘅，阵间我哋会讲啦。咁就两队争第二嘅马卡比特拉维夫，同埋呢队Apple 啊，即系嗰队叫做我唔记得个中文名 咩咩 Apple 啦，就系塞内呢、這个塞浦路斯嘅球队嚟嘅。 系 咁咧就唔需要出线噶啦，呢、這个特拉维夫吓、啊，好 G 组亨克就出咗线。幾乎 都常客啊，亨克其實呢幾年都睇，如果有睇歐霸都會見到佢入到啲淘汰賽 咁，但係幾乎都要淪落到都要仲要去到呢個階段，仲要爭係咪真係有點而拿過呢、啊、 差啲啦、 啊， 或者佢唔係好擺咗心機落去 咯。咁、啊、但係呢場幾乎即係佢跟住嚟間賽事唔輸就搞掂㗎啦。 係、 啊、 咯， 反而呢對另外個信出到就一定要贏嘅。 係咯， 好啦，唔講 H 組住。因為 H 組實在太複雜了， 好複雜。 後啲先講 I 組 ，I 組就會係里昂同埋呢個貝蒂斯， 皇家不敵曬貝蒂 斯，就應該係冇問題㗎啦嚇。咁、啊、就 J 組就拉素同埋呢個土耳其特拉布中，咁就亦都係出咗線㗎啦。K 組熱刺 出咗線啦， 出咗線啦。另外就安哲，雖然喺佢嘅俄羅斯聯賽係包尾， 嚇 咁係啊包尾。 喂，搞到咁玩到咁大 啊！因为佢嗰啲主力走晒， 散班啊嘛， 散班啊嘛，全部啲靓仔嚟嘅，唉、啊，所以包尾咯，所以咪 哦，咁啊搵食波 啊，咁啊，但系呢度啊搞得掂， 系咯、 啊，又第二、啊，真系神奇。L 组就 PAOK 希腊嘅球队同埋呢个阿尔克马尔就系出线嘅， 上上出咗线， 系啦， 去翻 H 组 ，H 组 非常之复杂。欧联有一组死亡之组，呢组 H 组都系，因为而家形势就西维尔 九分 。法拉堡就係六分，係啦、 啊， 跟住有一隊利巴域就六分，跟住艾斯杜里呢隊葡萄牙球隊三分。嗱，其實嚴格嚟講，艾斯杜里咧，雖然喺數字上去就咁睇咧，就其實都仲有機會嘅，但係其實如果睇翻對賽成績，因為艾斯杜里就成績係唔夠法拉堡咁好啊，個對賽成績，即係話就算呢個艾斯杜里就算贏波咧。咁如果同弗赖堡计对赛成绩，弗赖堡都系赢， 系咯。 咁所以艾斯杜里系 冇机会 噶啦， 系啦。 咁啊，跟住咧，西维尔唔赢，唔系 ，sorry， 唔输就已经出线噶啦。西维尔，因为佢系啦，因为佢 hit 咁三 作客弗赖堡啊， 系啦，就算要唔输就搞掂噶啦。弗赖堡同利巴域，如果两队假设系打到最后完咗啦，都系同分嘅话咧。弗赖堡出线嘅， 系啊，而家都系咁排啊， 冇错， 而家都同分 啦，冇错啦，咁就所以弗赖堡赢波就一定系点啦吓，咁、啊、就最后啦，如果一个唔好彩，西维尔输波，利巴域赢波咧，就要睇得失球， 系咯， 因为西维尔同利巴域嗰个嘅对赛成绩系一样嘅， 哦， 咁系即系平手嘅，就要睇得 失球，即系最乱嗰、那个。嗰、那個嗰、那個 係啦，就係頭先我 弗賴堡贏波啦，利巴域贏咗呢、這個艾斯杜里啦， 嗯係啦， 弗賴堡就贏呢個西維爾，咁咧就三對九分啦， 係啦，咁就有排計啦， 咁就反而弗賴堡就出緊線啦， 係啦， 呢個組合就 冇錯啦，咁就所以成個贏曬啲組仲比嗰個死亡之組仲要複雜， 係 咁就所以就歐霸嘅嘢我哋都要講講嘅，因為已經去到 係 一個。分組賽階段嘅最後一 round 啦，咁啊點都要講兩句嘅嚇，咁啦，咁就應該時間差唔多，我哋 補埋事啦， 係啦，下半場繼續我哋嘅哭波桑， 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古語有云：唔嫖唔知身體好，唔賭唔知時運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狮子佢咁多意见，使唔使嚟多听？ 屌你啊！